再上一个，再上一个。 你看我爹我妈家的家呀，嘿，就走吧走吧，把我嘴里呀吧呀吧，把我走呀，我呀呀山山不离路，老爹呀母亲把我爹爹越过。 唱一个你们山的歌，你们这山西的歌。 我们预备起唱啊， 预备唱。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，带着青春梦想，走进部队，四家大家，四家大船，船是流水。转眼我就有退伍保家还，忘不了的一日。小姐姐是狼狈，忘不了的一次，手无高级的姿势，天当的勇敢，流水的表，流水的 表， 其实我正当着，但我不愿离开部队。 挺好的，挺好。 这里的山河长条不得过了呗，共产党领导的战线国家，组织这片社会主义化的祖国，光鲜活的太阳永不落，祖国的。 来了，你也 好， 对，起。 你 可以啊？什么？啊，大哥大姐是吧？是不是？再来一个，我们再老放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。行，来，哎，行。唱什么歌？最后一首歌啊，咱们结束了啊！来，来，李连长， 李 连长，你等会儿。 家庭队来， 行， 开始。 我们的家。